我也数过，排着队等讨好你有几个，还未有新空缺来容纳我，胜算只得一个，候选经已太多。我细心想过，停在今天这一处也不错，越过知己的亲密，然而未有拥吻过，共你这么的暧昧已得到甚多。无论你喜欢谁，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，时常在内心一语哭出几寸，为我坚持同道半生，亦有张意志，是否爱还是其次，只想你依然亦想得起我，不是任你主旨。若你珍惜我，不如从头没有爱恋过，互有好感的尊重更加可贵。望无论你喜欢谁，请你记住留下给我这位置，时常在内心一语空出几寸，为我坚持同道半生，亦有张意志，是否安守这位置。